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一年一度的中超赛事可以说呢是爱好足球朋友们的一年一度的盛事了。今年呢，因为有世界杯，中超赛事的时间和往年呢略有不同。大家呢在看着热热闹闹的体育比赛的时候呢，可能并不会想到在赛场之外也弥漫着硝烟。可能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会很奇怪，哎，今晚拍案不是一档法制节目吗？为什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说了这么多和体育相关的内容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个案件和体育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和中超赛事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就在今年的中超开赛前的一个小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紧急做出了全面下架全体育2018年赛季中超图片的禁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这样一份禁令和中超赛事有着怎样的关系？全体育2018年赛季的中超图片又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的中超开赛之前的一个小时做出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重点跟大家说说这个案子。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张璇法官。张法官您好。 你好。 张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是这个在中超开赛前一个小时，咱们法院是做出了这个全面下架在这个全体育这个网上的2018年中超赛季的这个图片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禁令，是吧？哎，那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的原告映迈公司和被告体育公司，它都是专门经营这个图片的这种商业图片社。 他们只是经营图片是吗？ 对，就是图片，但是它包括就是原告这边的呢，它是除了体育赛事类的图片，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图片。但是被告的这个网站上，它主要就是体育赛事类的图片。 哦，被告是个什么网站？ 被告也是一个商业图片社。对，就是一个专门出售这个商业图片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图片网站。 那么它这个网站本身都是体育方面的网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一个中超赛事的图片了？这个原告跟被告他这个纠葛哈，你跟大家讲一下啊。 可以，这个可能要从就是去年的一个案件开始讲起啊。这个案件其实也是这个双方也是跟今年的这个做出行为保全，也就是做出禁令的这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一样的，原被告是同样的公司， 同样的， 对、对。那去年的话是原告这个公司呢，他是经过中超公司授权，他取得了这个在中超赛场上，就2017年到2019年三个赛季，每个赛季都是在中超赛场这个赛场内进行这种独家拍摄 这个赛场赛事图片的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权益。当然就是其他的媒体也可以进入拍摄，比如说新京报等等这种报纸，它肯定是为了时事报道，它是需要进去的。 嗯， 但是就这种专门的就是商业图片机构的话，就只有原告这样的一家，它取得的是一个独家的一个权益。那在去年17年赛季开始呢，这个原告就发现在被告的网站上就出现了，就每一轮这个中超的赛事它都出现了这个赛场中拍摄的图片。所以他就把这个被告的这个公司，包括被告的两名这个员工摄影师，告到了法院，也是一个不正当竞争的案件。 哦，那他这个原告方啊，就这家这个图片社，他在网上发现的被告这个网站上的这个图片，就是图片，就是原告方所拍摄的图片放到被告的网站上了，还是怎么样？ 不是的， 是 等于是在去年那个案件是被告的摄影师入场去拍摄的这个图片，因为刚刚咱们说过，原告他取得的是一个独家拍摄这个中超赛事图片的这样的一个，他作为这个商业机构，他取得是一样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权利，权益啊，就是不正当竞争法里面讲的是权益，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是拿的是原告拍的图片，而是说中超赛场上应该禁止其他的这种商业机构入场去拍，但这个被告呢的员工摄影师呢，他拿到了一些就是几个报社的这种，通过就是他拿到了几个报社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证进去拍的。但是后来在那个案件中呢，我们也是原来他也将这几个报社列为共同的被告，但在我们发完这个起诉书之后呢，送达之后呢，报社也是出了说明，说这个不是他们报社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证明，也就是说被告的摄影师他所持的这种证件入场是一个没有合法来源的这样的一个证件。 被告的这家网站的摄影师跑到中超的赛场去拍照片，拍体育这个足球的这个比赛的图片，原告又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就中国大陆地区的这种商业图片社，就商业图片的这种机构并不是很多，做的比较好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大的可能也就大概是3到4家。所以他们可能是处于一个同样的这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这种经营者之间，他是比较容易发现其他的这个公司的网站上有相同的这种图片的。 哦，是这样哈。好，那您继续说哈。那在2017年的那起案件当中，那后来咱们法院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后来我们也是综合考虑了这个双方提交的这个证据，我们也是认定说原告的这种和中超公司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里边获得的这种独家拍摄的权益，是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的。那由于这两个摄影师他也是这个被告的员工，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个员工行为的这种后果应该是由公司来承担，也就是这种他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他也是这个被告的员工，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个员工行为的这种后果应该是由公司来承担，也就是这种它是一种职务行为，所以最后我们判决的结果是被告构成的是一个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他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不正当竞争行为啊，就是他也是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特定的一种类型，所以实际上他承担的这种法律责任跟侵权责任是一致的。那通常来说的话，我们的这种不正当竞争案件当中，被告应该承担的，如果被判侵权的话，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赔礼道歉。应该是就是对为这个原告去消除影响，就是登一个消除影响的公告。第二种类型的这种责任就是经济损失。第三种类型的就是赔偿这个合理费用，也就包括这个为这个案件支出的一些律师费、公证费等等。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他这个图片已经是咱们最后法院确定图片已经是侵权了，是吧？ 对。 那这个图片是不是就不能够再在这家网站上，被告所经营的这家体育网站上出现了？全体下架吧。 是的，我们当时是有就是其中一项禁止的行为，就是需要将2017年赛季的所有的中超图片都不能在这个全体育网上再进行展示和下载和对外的销售。 后来情况怎么样？他真的下架了吗？ 因为这个案件他审理是2018年才 审结的，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我们17年实际上开庭，包括证据交换等等的，都是发生在17年。这个过程中，被告是没有停止侵权行为的，也就是说，他一直持续到2017年的这个赛季，他是一直在他的网站上，还一直在持续这种侵权行为。而这个情节也是我们后来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着重考虑的一个因素。 就是他在法院判决之前，这个图片该有还有。 对，他就 还有。那这一块咱们法院比如说啊，就是在考虑赔偿数额的时候，他没有及时下架，一直还有。那么在赔偿数额的考虑上，法官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这种情况的话，他就是属于持续侵权行为。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我们会，如果他最后被认定这个行为是一个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在确定这个赔偿数额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会适当的来提高这个判赔的这个数额。 那您说了哈，这起案件实际上是发生在2017年，法院作出判决是2018年，但是2018年的时候，2017年的赛季已经结束了。 是 吧？ 是。 那么这个，那这个判决做出来之后，它的意义在于哪里？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呀，侵权事实已经发生了呀。 是这样，就是原告跟中超公司的这个授权取得授权，他是要给中超公司支付一定的对价的。那在17年到19年三个赛季，他支付的对价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17年，假如说是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17年是400万给中超支付的话，那他的这个支付的对价，由于被告的这个行为，因为刚刚咱们也提到了，咱们国家现在的这种商业图片社的竞争是，就是主要是只有几家若干家竞争机构，被告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占有，就分流掉他的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了。所以实际上他相当于17年他支付给中超公司的这个对价是受到了，就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这种商业的运营来收回的。 这本儿没回来。 是他实际上他是有一定的损失的。所以就虽然说您刚刚也提到，就是17年的这个侵权行为实际上他是被告是一直在持续。 对啊。 但是可以，我们也是最后衡量了一下，就是还是通过这个经济损失的这样的一个提高这个判赔额，来对这个原告这个权益受到损害这个进行一个弥补吧。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的情景， 回去就往那腿上给上挖上，往那撞了就砍。一刀又砍了几刀，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哎，那么这个您是把这两家这个网站啊，它图片社，这两家图片社它这个纠葛在2017年打那个官司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但实际上今天我们重点要说的是2018年这件事儿，是吧？您刚才也提到了2018年的这个事情，原告和被告跟2017年的原告被告是同样的。 对。 那么2018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啊，这个您跟大家也说说。 行。18年赛季应该是3月份开始的。那在我们这个17年这个案件呢，实际上在17年案件这个判决做出之前呢，我们也就是原告也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发现了说被告啊，18年3月份赛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又开始在卖这个中超18年赛季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哎呦，他又有人进去了是吗？ 就是这个是不是有人进去呢？在我们这次的这个禁令做出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这次的认定跟17年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今年原告起诉的是只起诉了被告， 这个公司，他就没有再起诉他的摄影师了。 哦， 那他今年他的这个取证就做了侵权公证当中的这些中超图片的拍摄者，原告这边交的一些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是这个被告的员工摄影师来拍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今年的这个禁令作出的过程中，实际上他禁令申请是有两项的，一项就是禁止被告再派摄影师进去拍，第二项才是就是禁止在全体育网上继续这个展示图片。那所以我们对第一项这个请求我们是没有支持的。 哦， 就刚刚我提到了， 你没有看到有员工进去拍。 对对，他现在目前交的证据是还不足以证明他这个员工进去拍摄，所以我们是支持了后面的这样的一项禁令的申请。 那您继续说哈，那么在2018年的这个赛季当中，原告这个图片社又发现被告的网站上又出现中超的图片了。 对 啊，那这个图片肯定也看到了这个双方在网站上的图片哈。那么被告这个全体育网上这个网站的图片，从这个原告的网站上拷过来的呢，还是说是从其他渠道、从其他媒体上获得呢？是不是同样的图片？ 也不是，也是跟17年赛季是一样的，就是他也是有自己的渠道获得的图片，再上传到他的这个网站上去。 那按照那个中超公司和这个原告方这个图片社所签订这个协议，是不是就意味着说，除了这个官方的一些媒体之外，其他任何一家商业网站如果想用中超的图片，必须从原告的图片社买，否则就不行，是这意思吗？ 就是我们来解释这个原告跟中超公司的这个协议的条款，是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 是吧？ 对， 那么也就是说，其他的商业网站如果要用，只能通过原告公司企业从他那里去买。 是的。 是 的。 是吧？ 是。 否则就不行。 是的。 那好，那咱们还是讲今年这个案子。那今年这个案子又发现了以后怎么办呢？又发现有侵权图片之后怎么办？ 案件是18年，他是3月份就发现了。那原告呢，他实际上做了11轮的这个中超赛事的这个十一轮之后，这个他做了十一轮图片的这样的一个公证，在被告的网站上。我们因为今年不是有世界杯嘛，在世界杯期间这个中超是停赛的，所以他在这个期间他也是做的一些工作，在这个中超重新开赛之前，那他就在我在海淀法院就提起了这个案件，同时申请了一个这个诉讼禁令，就行为保全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我们也是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急啊，所以我们也是收到以后也是及时组织双方来听证，才做出的这么一个禁令。 这个禁令的内容是什么呢？ 禁令的内容就是一个是原告他刚刚我提到他是申请的两项，一个是禁止被告再派摄影师进入赛场来拍摄图片，然后第二项就是禁止这个被告在他自己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再继续展示提供下载和销售这些中超的图片，主要是这两项要求。 最后咱们法院做出的禁令是什么内容？ 我们做出的是支持的第二项，就是被全面的下架2018年赛季的跟在中超赛场上拍摄的图片。 那原告公司在2018年在今年还要再打一个官司吗？ 是的。 还是说啊？ 是的。 那禁令不都做出了吗？还干嘛打官司啊？ 这样，我解释一下这个，这个就是禁令，也就行为保全和这个诉讼的关系。我们可能大家比较清楚的是财产保全啊，但是在这个行为保全的这个其实上是这个诉讼的一个程序。那它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不及时的停止这样的一个侵权被诉的侵权行为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原告无法弥补的损失。之前如果有关注的那个听众朋友可能就会发现，有像比如说中国好声音，它可能今天晚上就要播出了，或者说这一周就要播出了。如果你不做出一个禁令的话，那它可能这个造成的影响就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的这个用户量也是很大的。 对。 那我们这个案件也是一样的，中超赛事它也是有很强的时效性的。如果不及时的来制止的话，那可能对原告的权利造成的这个损失也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考虑做行为保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要件，就是需要有这种显而易见的紧迫性。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就是说， 这个案件的胜诉的可能性。比如说今年他这个是针对18年赛季的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 嗯， 那我们也是考虑到17年我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决，判定被告的这个行为是构成侵权的， 嗯， 那再结合这次这个原告交的这些证据，还有被告他自己也承认说他前11轮18年赛季前11轮他都用了这个图片，就是销售了这个图片， 嗯， 那这几种因素考虑一下，我们认为他在18年的这个新案子当中被判这个侵权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嗯， 主要是考虑这两方面的这个因素之后，嗯，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禁令。 那也就是18 年的这个新案子当中被判这个侵权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嗯， 主要是考虑这两方面的这个因素之后， 嗯， 我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禁令。 那也就是18年这个官司还得打。 是的。 但禁令做出来之后，是不是这个官司就好打了呢？ 只能说这个是及时的制止的被告的这样的一个被诉的侵权行为， 就使这个原告方的损失及时的没有变得更大。 是的。 那您刚才又说了，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原告方这家这个图片社，他是连续取得了3年的中超的图片的独家的这样的网络的这样的权利，是吧？那关键2019年怎么办呢？2019年如果再发现这个网站上又出现了这个图片，那岂不是还要打官司？ 是的，因为它相当于就是每一年的这个新出现的这种行为是， 嗯， 都是一个新的侵权行为。 难道我们法院比如说在2017年那起案件作出判决的时候就不能判说你这个全体育网这网站以后不可以啊，在今后的时间当中也不可以出现这样的行为，是我们从法律上是不可以出这样的判决吗？ 这个就理论上是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呢是需要原告来主张，就是因为我们17年那个案件原告他只主张了17年赛季， 哦， 所以我们只能在他的这个诉讼请求的范围内来判断是不是构成侵权， 嗯，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17年赛季比如说每年发生的这个， 嗯， 每年的这个举办的这个比赛他才可能有相应的行为， 哦， 那你如果说他同时主张的17到19年18年19年还没发生的话，这个可能也恐怕比较难得到支持， 嗯，这样，所以万一19年出现这样的情况恐怕还得通过诉讼 的 方式来解决。 对， 那作为被告方，那17年已经判你败诉了，那你18年干嘛还这么干啊？ 这个可能跟他的这个商业策略有一些关系。 嗯， 我们在17年案件这个审理过程中啊，被告也是认可说，像中超它是一年有30轮比赛，每一轮是8场比赛， 嗯， 也就一年有240场比赛， 嗯， 每一场比赛它的这个图片在被告的网站上，他的图片也应该是每一场有200多张。 哦，200多张， 对对对， 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商业上的考虑。 他会有一个计算，是吧？ 他可能 得失 这个违法的成本和他的这个商业方面的考虑进行一个衡量之后， 嗯， 可能会做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判断吧。 嗯，所以说我们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那么对别人权利的尊重，其实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是吧？是 啊，有很多工作都需要做。那好在我们这次及时的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禁令，那么案件18年的案件还在继续审理当中。 对， 我们也希望这个被告这家这个网站19年。长点心吧，是吧？ 是 啊，这个能够慎重的来，就不要随便的行使别人的权利了，是吧？嗯，好，那么这期案件我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庭的张璇法官，谢谢张法官， 谢谢。 嗯，好，张法官，再会， 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